的问题 questions。所以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Do you eat well? Eat well 往往表示吃的香不香，但是不一定非翻译成你吃的好吗？吃饭香不香 ？How's your appetite?How's your appetite? 大家可以按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来记。How's your appetite? 也就是说 ,What about your appetite? How about your appetite? 胃口怎么样 ?I probably don't eat well. I eat a lot of fried foods. I don't eat enough fresh vegetables. 看来原因就在这里了。Probably don't eat well.为什么他会加上一个 probably? 往往这个西方人在说话时，当你表示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时，或者是很含糊的概念时，一定不要用绝对的语气，而要加上一个 probably 来完成一种过渡。啊，或许说不定吃的不太香。I eat a lot of fried food. Fried foods 往往表示的是油炸的食品。我们都知道西方人呢，就说这个油炸的食品吃多了，对身体会产生很多副作用，都叫垃圾食品。而它一个真正的原因呢，那就是 don't eat enough vegetables， 蔬菜吃的不足够。当然这是一种英语的句型结构表达了。这个 enough fresh vegetables， enough 它在做形容词时呀，确实是放在名词之前进行修饰的， enough 加名词。但是我们知道 enough 除了可以修饰名词之外，也可以修饰副词，通常可以修饰副词或者是形容词。它的模式也往往是这样的，形容词或者是副词后面加 enough 再加 to do something， 表示已经到了足可以做某事的地步。比如说Old enough to go to school， 表示老到可以上学的年龄，这就叫入学的年龄。Good enough to do something， 这叫足够好，以至于可以做某事了。 You've gained some weight since I last saw you. Do you exercise? 这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 since 如果翻译为自从时，它的主句一定要用现在完成时，从句一定要用一般过去时。所以这里 since I last saw you， 自从我上一次见到你，这是一般过去时从句。那么主句呢， you've gained some weight， 用了现在完成时，自从上一次见到你，你确实变胖了。 I'm not as active as I used to be. I'm at my office all day long. I have my own businessAnd I work pretty hard at it. 首先，第一句话里有两个语法现象。第一个语法现象，那就是 not as 加上形容词，再加 as， 再加上比较的对象，表示不如什么什么怎么样。当然，这是一种否定的说法。其实，在英语中，否定的同级比较呀，除了可以使用 not as as 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 not so as。Used to be，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Used to。甚至连这个 be 都不要呢，往往在英语中表示的是过去常常做某事，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所以这里呢，表示我不像过去那么积极主动。I'm at my office all day long. Be at office 表示待在办公室里，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办公。All day long 其实 all 加上一个表示时间的概念，再加 long 表示整整的概念，比如说 all day long 整整一天。A year long 整整一年， A month long 整整一个月。好了， I have my own business and I work pretty hard at it. Have one's own business 表示某人有正经事要做。 Work pretty hard at it. Work pretty hard at something 同样这是一个完整且固定的句型结构，表示努力的工作。 I suspect maybe you work too hard at it. Take off your coat and roll up your sleeves, pleaseI want to check your blood pressure. 此时医生呢给出了建议， I suspect maybe you work too hard. I suspect, suspect 往往表示的是一种揣测的语气，推测的语气。我推测呀，你可能工作太卖力了。 So take off your coat， 这就是医生让病人要做的了。 Take off 表示脱下，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 take off 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呢，它表示飞机起飞了。脱下外套， roll up your sleeve please. Roll up 表示把什么什么挽起来，把你的袖子挽起来。 I want to check your blood pressure. 我想 check your blood pressure， 量一下血压。大家注意量血压的表达方式， check one's blood pressure. Your blood pressure is high. It's nothing to be alarmed about. It's nothing to be alarmed about yet, but I'm going to restrict your salt intakeAnd ask you to exercise more. Are you short of breath at all?

好了，首先他提到了健康也确实比生意买卖要重要多了。那么第二步就是下一步，那就要多锻炼了。I know it's hard to find a time.Find a time, 往往在英语中我们好多同学会翻译成这个找时间。其实 a find a time 在英语中就表示 afford a time, 抽出时间。好了 ,you can at least start walking more, at least, 往往呢是一种人说话时的一种底线。至少你可以 start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开始做某事。于是医生给出的建议就是加入一个游泳俱乐部。Swimming a few times a week is the best exercise you can get.动名词做主语时，谓语动词按单数处理。I'd rather not give you any drugs.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 表示愿意做某事。Would rather not do something 直接否定，表示不愿意做某事。我不想给你开药，但是我想给你开这样一个处方。注意 ，give somebody a prescription 表示给某人开处方。给你开出的处方呢 ，will help you to sleep， 能帮助你安然入睡。 Thanks a lot, doctor.I appreciate what you're saying and doing. 好了，这里有一个唯一重要的词，那就是 appreciate 加 something 之后，表示对于什么什么表示感激。那么刚才对于 appreciate 的形容词和名词的用法应该如何使用，我们已经在生词表里解读过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希望今天的这位医生呢给病人开出的处方能够对他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希望大家呢也应该是经常锻炼，同时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保证自己的睡眠，是不是这样？ 好的， 胡老师，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光是这个人的饮食啊，工作有一个好的习惯，学英语应该有一个好的习惯。如果我们说方法使用的不得当，那就会像这位病人一样出现了这种异常的状况。所以我们说学英语一定要遵照原则，什么样的原则或者说什么样的方法是健康的英语的学习方法，那就是多做复习，多做预习。所以今天呢也要给大家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回去呢复习我们讲过的东西，同时呢还要预习下一课，同时大家还要预习这一课的grammar 当中的标点符号。英语中的标点符号都有它们各自固定的用法及特殊的含义，所以下去大家要很好的预习。 嗯，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学习习惯，相信大家各个方面都会有所进步。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Catch you later and see you next time.